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喂，最後一集第四節啦。 係，我哋又有個封煙接佢嚟先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小老寶。喂， 仙人你好，日奇你好。 喂，有啲咩分享啊？ 咁嘅，因為咧，我以前咧最後嗰份工咧就做救護員嘅，咁、但係咧我就係做嗰啲 supervisor 嗰類嘅，咁就咁所以就台面工作多過即係真係出去，但係有時咧，如果即係譬如話啲人即係甩咗更啊或者咩，我就要補上嘅，係啦，咁咧就所以都有出過即係有啲出街嘅經歷嘅，咁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咁樣嘅，即係去療養院啦，就可能個病人都係即係嗰啲血糖即係高咁樣，即係要去醫院，即係即係唔舒服就要載佢去醫院咁樣啦，即係啲好普通嘅案例咁樣嘅。咁咧就於是咧就即係擺上擔架啦，咁樣就即係架車就去醫院啦。咁咧我就係喺陪住病人嗰個嘅。咁一般上咧，如果個病人唔係話有啲好緊急嘅情況咁樣咧，我哋咧就係、坐喺佢對面咁樣嘅，喺架車入邊坐喺佢對面啦。咁然後咧就寫嗰啲報告嘅，即係預備可以俾俾嗰啲醫院嗰啲人接手噶嘛嚇、即係要寫嗰啲病歷啊，或者即係各樣嗰啲觀察啊，嗰啲咁嘅醫療記錄咁樣啦。 係 啊，救護記錄咁樣咧，就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寫下寫下，我突然間喺眼角嗰度咧，就見到有啲白色嘢咁樣，即係我以為嗰個係個病人咧，即係因為我哋用嗰個床單去包住佢噶嘛，冚住佢噶嘛，咁就以為佢即係伸手啊，或者之類咁樣，所以個嗰、那個即係會動起有啲白色嘢喺前面啦。咁咧，於是咧就抬頭睇一睇，就唔見咗啲白色嘢，但係我就見到有啲即係前面咧啲空氣咧係有啲透透明明，即係半透明咁樣嘅嘢，就向住嗰、那個車嘅車頂度係升起嘅。咁然後咧，我就睇住呢啲即係喐喐下嘅空氣，咁就好似即係一路升過咗車頂就冇咗啦。咁樣咧，我嗰陣時都唔知道我望到咩嘅。咁咧到去到醫院嘅時候咧，咁嗰、那個即係我前面嗰個 partner 咧，佢係揸車噶嘛， 係， 佢就同我講，佢話呢一間可能要耐啲啦，有排你寫報告啊，我話點解啊？佢話我見到嗰個病人咧，佢走咗啦。我話你點見到啊？佢話咧，即係原來我後來先知道咧，佢呢、這個同事咧，佢係所謂有陰陽眼嘅， 係。 咁佢話咧已經有嗰、那個見到嗰、那個有一個歐雲使者咁樣咧，就陪咗嗰個病人咧，就係、是出咗去啦，即係走咗啦。佢話佢喺倒後鏡度望到嘅咁樣。咁即係我再去睇翻個病人嘅時候咧，就發覺佢係有心跳嘅，各樣嘢都係即係有少少面色啊、血色啦，咁但係就冇咗脈搏嘅，因為當時佢唔係咁緊急，所以冇重複去再做啊。我又冇懷疑到我見到啲乜嘢啊嘛。後來佢呢個同事講翻嘅時候，我先至即係知道係原來係個事情係咁樣嘅。 咦？你可能咁樣啦，你可能見到嗰啲空氣嗰啲係其實個係佢個雲帶佢走喎。 可能是啦，我即系我谂嗰个白色嗰个系之前嗰个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同事讲嗰个欧云使者，我同佢讲翻，佢话系啊系啊，佢嗰、那个佢话个卡拉唔同 即係個顏色唔同㗎嚇。係。咁就一件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咁樣嘅。喺我有一個朋友，佢就做急診嘅。唔係急診，佢係做嗰啲手術室嘅護士嘅。 係。 即係助理啊，即係遞啲乜嘢啊，即係嗰類嗰啲咁嘅護士啊。咁佢話咧，佢做手術嘅經歷咧，就見過好多次，即係我 chat room 之前都講過啦，即係佢哋咧係會見到咧，即係有時會見到咧床邊或者係牆角咧，雖然好即係燈光好猛啊，但係你會見到有啲陰灰黑色咁嘅一嚿咁嘅嘢咧。會喺床邊或者係牆邊咧，係定咗喺度嘅。即係有時會見到啲咁嘅嘢嘅。咁唔單止係我呢個同事見到，即係其他嗰啲即係手術室嗰啲同事咧，都會見到，即係有啲咁嘅嘢嘅。但唔係次次都同一個，即係同一個人見到見到嗰啲嘢嘅喎，即係。有時咧會係三幾個同事，有時又會係另外幾個同事咁樣，但係咧好多時咧，即係會係幾個人見到嘅。咁通常咧佢哋咁嘅情形咧都唔會出聲，但係咧就會知道咧應該呢個手術室做緊手術嘅病人咧就係唔得噶啦，即十次有十次中噶。 即係做下見到呢啲嘢就係多數都唔掂。 係啦，就會知道係唔掂，係肯定唔掂啊！佢話，即係佢哋已經知道啊。不過咧，即係為咗即係要做手術報告啊，即係各樣嗰啲嘢咧，佢哋都係盡量做翻佢哋應即係份內要做嘅嘢。但係咧，一見到咧就係、是、死硬嘅，即係佢咁樣講嚇。 即係見到呢啲多數都唔掂啦。 係啦，佢話咧有一種咧係灰灰黑黑嘅，另外一種咧佢見過透明白白地一嚿雲咁樣啦，啊，佢最常見係呢兩種啊，有時青青地色佢都見過。啊，我記得有一次佢仲咁樣講，即係佢話咧佢試過有一次咧，佢就係、是即係想特登係行埋去佢嗰度，但係佢越近嗰樣嘢咧。唔知點解佢咧，即係心理作用定咩？個心跳得好快，淨係覺得咧佢唔能夠行近，唔能夠行近。咁樣咧，佢試過一次之後咧，佢就冇再去試啦。佢話即係佢其實係好想即係尋根究底啊，睇下究竟係乜嘢。但係佢試，但係試唔到啊！即係佢唔夠，唔知佢唔夠膽量啊，定即係好似有種力咧，係叫佢冇辦法行過去咁。 哇！唔好滯啊呢啲。 是啊，但他见得多即是不是见下他。 是见得多他习以为常就不怕了。 开始不怕了，是就是他试一下，但是原来走过去都是不得的。都是 有问题。好像有些东西阻住了你走不到埋。 是啦，啊，然后呢一般呢那个即是他们做完事呢，病人走了呢又会不见了那个了。即是通常一眨眼就会不见了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 是。 咁有啊，有機會再同你哋分享啦。因為今日都比較忙。 好啊， okay， 好啊， 拜拜， 好，多謝，拜拜。 阿二三八 free 松講咗個好煩心醒嘅 point， 佢話其實會唔會見到呢啲黑色灰黑色嘅雲團，應該更加努力去救人咯。 不是啊，他救下嗰阵时见到嘛，佢都系一路救一路见噶嘛，佢又见到就多数冇得咩嘛， 掹唔翻咯，通常都系，啊，即系佢企得，佢应该就系企喺度等咯，等接收咯。 阿 friend 话佢话以前见过急症室有个灰白色嘅人行嚟行去，永远都好似走唔出大门咁啊！嗰啲急症室真系唔出奇喎， 系啊，因为你突然间意外咁样走咧，佢哋自己根本都唔知道自己。在哪裡，同埋都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，那他們就會卡在那裡 咯。他又說什麼，那是傳聞某間醫院夜晚有個女人穿著病人衫褲在攞藥部坐在那裡，有個藥劑師發現他日日凌晨就坐在那裡，他很好奇地走到女人那裡，發現那個女人睡了，那個藥劑師走了去開工，都不斷留意呢個女人嘅，咁個藥劑師隔咗好多個鐘之後咧，終於忍唔住行埋個女人度， 拍個女人膊頭問佢有咩幫到你，個女人就立即瞓低。咁佢就叫醫生，點知個醫生嚟到檢查完之後，同個藥劑師講，個病人個手帶咧，個護士揞住個嘴，跟住咩啊？ 指住個女人只腳， 指住個女人 喺只腳度，哇！ 即係得一種人個牌喺只腳度嘅， 係應該係 basement 嗰啲咯， 啊，應該喺個簾房， 係basement 啊嘛，通常簾房喺啊下面噶嘛。 如果个牌绑喺只手嗰度咧，就生嘅；绑到只脚就死嘅啦，一定系。 啊，不得了啊！真系，阿明文系唔系玛丽啊？唔知道，啊，我听到我听过呢个传闻，有个似港记咯，我觉得。 港记啊，咪，啊，港记嗰个好旺噶，好难有呢啲噶。 我有听过，好似有类似咁样嘅。 哇，港记日夜都好旺噶。 嘅经历咧，喺港记咯。 是啊， 旺不代表冇啊，哥哥，你估旺角好少啊？ 哦，你嗰个经历系点啊？ 吓，唔系就系都系咁上下咯。 嗯， 又都系咁上下咯，又系唔知喺边度出嚟嘅咯。 我有个，我嗰日咧有个 fans， 佢喺佢喺边个南美洲嘅，佢住，咁，佢住佢而家搬咗翻去哥伦比亚嘅。咁佢講翻佢係以前喺大陸最住嘅，咁啊，但係啲街坊嚟嘅。咁佢話佢嗰陣時咧就成日咧就周圍玩嘅。咁啊去嗰個九龍殯儀館咧，咁嗰陣時阿李雪龍喺度出殯噶嘛。咁咧佢嗰日去到咧就已經出咗噶啦，因為你出殯嗰下咧好多人噶嘛。係 啊。 咁啊啊唔係佢前一日去應該，咁你第二日出殯你睇唔到啦，前一日去。 阿 Fan Chan 话传闻系联记，喂点啊？到底边度啊？ 联记啊，联记好多嘢噶， 系 啊，跟住佢 联记又有马记，跟住有广记，哇，好乱啊！ 系啦，咁佢又佢咧就同嗰条友咧夜晚咧就行去嗰，那个行去九记啦，咁啊九龙殡仪馆啦，咁啊喺度话喂喂你李小龙摆喺度，你望唔望下？佢话边度睇到噶嗱？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龍殯儀館咧，如果你識嘅咧，嗰度大角咀道又依家有個隔離有個巴士站嘅，咁嗰度有兩個門口。以前咧嗰，那個位咧就喺嗰度，喺正大角咀道嗰度咧，就收到啲屍咧就拎去嗰度嘅，喺嗰度係嗰度運入去嘅。咁你見總之見到一個好大嘅筲箕笠住張牀推入去咧，就係嗰啲噶啦，即係喺醫院車嚟咧就喺嗰度擺拎入去嘅。咁佢哋就喺嗰個門口隔離咧。有个气枪，佢喂，你擒上去望下，睇下见唔见到李小龙？其实就冇可能见到，嗰度系收嘅啫，佢唔系殓房嚟噶嘛。咁你化妆喺上高，我唔喺下边噶，但系喺度玩嘅。咁啊，佢话喂，可能见到李小龙啊！你咁中意见到佢真人，见唔到骨条尸都要见啦咁啊。佢边度见到噶？佢哋嗰阵时好僆仔嘅啫嘛。咁你知佢嗰个枪好高噶嘛？咁你一定要骑博马先上到去睇噶嘛？咁佢又話：喂，你睇唔睇啊？我你上去睇啊！我唔睇啊！即係我個 fans 佢唔睇啊！咁我騎駁馬俾你上去睇。咁嗰個咧初頭十五十六個，跟住你知僆仔又唔激得噶嘛？呢樣嘢又有驚，你又望上去咁啊！咁啊，佢又騎嗱，我騎駁馬，你又上去啦嚇！望下唔使驚嘅，驚就兩份噶嘛。其實點 老 點 係 啦，跟住騎駁馬騎咗上去。佢擒咗上個窗度咧，跟住都唔使一陣咧，噗一聲就跳翻落嚟喎，跟住一條氣就咁走喎，一條氣咁走，咁我個觀眾咪追住佢啦，係咪追住？哎，走快啫咩？話你唔好走啊！即係個窗好似而家仲喺度嘅，冇拆到嗰個窗仲喺度嘅。 幾可殯儀館會裝修㗎？ 跟住嗰條叫咩？嗰條菩提街咪沿住嗰度走，一直走，一直嗰條係咪菩提街？我當係先，沿住嗰條路一直走，哇！追到個雞卡就追咗幾條街，追到去睇先，追到去而家嗰个林伯恩嗰个咩社区中心嗰度先停喎。我哋搞咩啊？跟住嗰度有面都青晒，佢喺度扯气喎。跟住追到佢咧，佢扯气。我哋头先见到咩？哇！佢话我头先咧 擒上去就見到咧有啲車喺度咧，嗰啲推嘢嗰啲車咧，有啲係晾棺材嘅，嗰啲車 有啲係就係遺體嘅。 啊，佢見到架車，哇！見到有個白企喺隔離咧，跟住咧，我高個頭，咁掘住。跟住我個觀眾，佢夥計嚟噶嘛？你夜媽媽，你突然間咧拉開人個槍裝啊！佢係都會鬧啦。佢唔係啊！我睇住佢咧，我高頭望住我咧，跟住瞪住我，慢慢咧佢下半身消失咗啊！本來係成個人噶，佢下半身消失咗，得翻上半身啊！我嚇到佢即刻咪跳翻落嚟走咯。佢話你唔信你去睇下，咁我觀眾梗係死都唔制啦。咪其實佢好鬼怕嘅，佢就點佢個 friend。其實佢應佢點佢上去裝，就冇諗佢裝到嘢嘅。係啊，但係佢就擒上去就見到個阿伯咁咯。我孤頭咁望住，著住件啲唐裝嘅，話著件白色嗰啲唐裝嘅，本來係成個人嘅。跟住咧，慢慢唔見到下半身咯，大佬得翻上半身咯，嚇到佢走咯，走唔切。救 命！ 係啊， 唉，好得人驚。 哇！咦，咁快又啊 ，operator 又咁咯喎， 又咁樣樣啦。哎呀，歡樂時光過得真係快。 啊，大家已經嗱，我聽晚就會去拍噶啦。佢據聞佢幫我揾咗幾個恐怖地點嘅， 好地方。 咁 我哋又會再出翻片。 坐等先人拍啲好嘢翻嚟俾我。係 嘛？因為我揾咗兩個敢死隊。找两个超大胆的，我们三个人都没什么哪里不去拍的。 又是你们啊，串烧三兄弟啊，心口挂着勇字来啦。 对啦，我觉得即是我们又不喜欢作，不喜欢什么，我没有学过法的，是不是？他那个更加忙，我们两个负责行去拍那两个呢，我们两个敢死啊，夜妈妈走去那些什么，那些练靶场，那些以前的射击会那里很静啊，那里。啪啪有個人唱歌都得嘅，即係我聽到啪啪咁有人唱歌嘅啫，係咯，係啦。咁我哋下個禮拜應該係再出翻片嘅，咁啊聽晚會做嘢嘅啦。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又唔好意思嘅，呢個 Facebook 咧唔知咩問題啊，冇咗直播。 個直播功能突然間一時輕咗啊！ 係啦， 咁 啊， 所以就。 系啦，有啲咩有啲觀眾咧，有咩經歷啊？自己好想講嘅，咪唔怕啊，講啊，一次生兩次熟嘅。 打上嚟同我哋講啦。 係啊， 或者係可以，好似話可以錄音俾阿仙人添。 係你錄用你錄咗去 你 PM 我，跟住 WhatsApp 我啊。係。因為喺個咩喺個 Messenger 嗰度咧，好難出聲嘅。係 啊。 係啊，除一係你就將嗰、那個用 email 俾我。系啦，將個 file， 因為每個電話都有個錄音功能噶嘛，有個錄音嘅 function 嘅。咁你錄完嗰段聲咧，就應該好似變 MP3 檔嘅。咁你直情 send 俾阿仙人，咁我哋就會將佢擺落去我哋嗰個觀眾投稿嗰度咧，就播翻出嚟俾大家聽嘅。 誒，好嘢，唔好收埋，大家分享下。 因為就係靠我哋兩個講咧，真係啊， 咪咯。 因為我哋有時講嗰啲。經歷呢又不可以次次都咁坑咁恐怖噶嘛？你知道即係每一即係都要緩和一下噶嘛，下下咁坑咁恐怖，你哋又即係唔係個個都頂得順嘅？要緩和一下嘅。 哇 ，friend 嗰啲嘢，喂，不如你打上嚟講，佢有一單有個病人走咗入間醫院嘅七仔度偷嘢，個夥計追到個病人直走到落地樓，個夥計上氣唔接下氣，見到個保安問個保安有冇見到有人走過，個保安未答佢。有兩日未答佢就有兩個醫護助理推緊條鹹魚出嚟，個車跌咗一包嘢出嚟，就係頭先嗰人偷個包。哇！呢啲真係正，我啲你下次打嚟講啊。 咪咯，阿 friend chat 嘛， 係啦， 打上嚟同我哋傾偈啦。你睇下打字都咁順啦，冇可能講嘢唔順。 系啦，咁啊，今晚 观众个个都口齿伶俐啊！ 系啦，今晚就多谢大家啦，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。 下个礼拜二再见， 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